什么什么东西。 现在有没有？有了。 有声音了。嗯、哦。 那还是一家。 好吧。 现在有，现在有吗？ 昨天也有。 大家先，大众先起立。 那如果不要运动，那就 不要去。运动， 不要运动，不用。 是不是就照我们的课程，那就给我们做一下 stretch， 运动一下。 有点有道理。 对。 因为这是花，会说需要一点点运动。 今天是不稳定。 好，你叫我，你叫我。 李文俊，张文清，张文清。 OK。 师傅好。 好。 早安。 早安。 那个小朋友也不要联系了，好不好？嗯， 师傅好。 最简单的，我教你们。一斤斤起空，我自己有学，我的学生教我。如果不是，其实因为留学在印度那么多年，我有学一些那些起空，然后我收获啥？我的学生教我那些基本的起空练习，我觉得可以帮助。还要跟大家分享。 收音，可以的呀。 在这里。 我没懂。 这里好像我有一些老人家，老人家，我教你们记忆， 是一云中小佛，还台湾云祖。我们那个雪峰，对不对？那个雪峰。 如果在家里有祝福祝福，一定要教他们，因为特别我是读书人，就趁老记忆会越来越差。那这个联系在一切叫安格查拉纳，安格就是生殖，查拉纳就是动，因为趁老的时候身体的四肢不合作，科学也有发现，老人家有的人家有那个记忆越来越差，就是身体是身体不合作，那这个联系就是让春服是身体合作都在一起。那这大家需要一点点供电，小朋友来来坐。哇，那么好的朋友，那怎么做？先吐一收，全身的动是动。要教做东西，在官方上要稳定。叫猴子抓，好像猴子抓，组织再还在两个手在一起，全身地动。 先打去往后面吧。先生第一次抱歉放松。那这个到底这个动作对我有好处？我以前说过山，几乎不会走路。做那些动作就现在比以前好一些，啊，这是练习脚，先后肢抓，伸脚。别的脚，来前面，我还是是。很高兴。好，现在脚拉开一点点，猴子抓竖直，那我们做这个练习叫嘎松的咖啡，握紧，收掌。今天里边我不会观想手掌上有棒子还是几个棒子，然后绕一圈，再绕里面，绕外面，哎，往后。都在中间挑身体，在中间我不会，你们会，不过我练习未来就会，石头在中间，千万 是上面， 今天。两个数在一起。加个联系。龙跳舞。在屈弓左八起八动下慢慢动下记住，后肢中要稳定。我们做三次。先伸第一气动。几天很多天那每次我们做大概20分钟让身体暖我们要回去晒好然后我们就连那个一进进去，OK， 好。 放松。哇，做得很好。然后呼气，注意。五分钟。然后坐在那个桌子上面，也搞也好，我们聊一些。好，差不多。我完全放松，呼吸要变成自然。啊，这是在哪里？哦，把这是。有没有印出来你的？ 有， 我麻烦你可以发现。这个一斤斤，以后不需要。我的学生在。德国讲，所以有德文，我们英文不说。嗯，那里面有。最基本的说明，这个易筋经气功是其实跟中医很有关系的。我自己因为受过伤，身体不好，所以我开始一点点学中医来帮忙自己。那中医像印度医学，我在印度。一些朋友他们是医生，这个印度医学中医道理是都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也都是在变化中，所以易筋就是说明怎么我们的生命就是变化，这个变化是靠阴阳的道理，先有无机，无机变成阴阳，阴阳就是变化，这个变化也出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 每个章每个符，章就是音的机关，符就是样的机关，你们应该都知道那些道理。他们阴阳要合作，在阴里面有阳，在阳里面有阴，在男性有女性，在女性有男性，这样我们可以合起来，就这是生命。那这个易经经也是表达这么这个变化出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么顺这个变化的过程，就身体变成和谐，变成平淡。平淡的身体就是那些气可以到处跑，气可以在那个在经络里面没有障碍。这个联系易经经就是让我们的经络清净，就是你处理所有的障碍。依照中医生病的过程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在外面，印度东洋的道理好像皮肤，那些如果经络气有障碍，那做气功还是针灸就可以处理所有的生病的过程，就没有生病。如果那个病入比较深，到肌肉，那个针灸跟按摩跟气功都要开药方吃药。如果根深入到精髓，那就很难，已经没有办法处理。那来避免这个过程并深入，就是这个基金一斤，让气在身体里面没有障碍。不过要练习，好像如果像我身体有伤，受过伤，走歪，那要练习很久，不能够要求马上会好。所以这个练习先要做很短的时间习惯，然后渐渐这个时间可以延期，可以做越久越好，那保持那些人姿势长的时间，这样才效果会更深。那依照中医，依照印度医学，那个变化身体的变化是在那个内脏腑表达，每个脏每个腑有它的时间，所以医生他会问，不是在美国欧洲西医，如果中医印度医生每次会问你什么时候不舒服，什么时候比较好，就是这个道理。那先在你们的小书应该有，我不记得有没有写这道理，就先理想我们起床是三点到五点就是飞的时间，飞我们如果睡眠好，老人家已经睡眠不会那么好，不过年轻的人起床的时候就开始知道我有呼吸的过程，睡觉的时候不知道在呼吸， 起来才知道。所以离乡的时间起来就是三点到五点早上。嗯，然后肺跟大肠有关系。如果我们有 asthma 肺有障碍，一定也消化会有障碍。这个中医印度医学很有智慧，他们就管一些互相的关系。然后来让我们的身体的气转没有障碍，那个阴就是脏跟腑要合住，所以肺跟大肠是一双阴阳，手跟脚也要合住，像我手过山就歪，那就不合作，那要调，没有别的办法。啊，调就是让那些手跟足的经络合作，他们也都有关系。那先有那个手。是从阴开始，阴腹，脚是从腹阴，所有阴阳阳阴阴阳阳阴阴阳阳阴阴阳阳阴，手脚脚手手脚脚手手脚脚手，变化一进进，那。手未来可以学，我是初学，我不知道那些。不过手阴是从胸开始到手指，比方说肺未来可以学，我也是在学一点点。肺就是从这里，因为它是阴，它是阴是里面，阳是保护阴。所以外面，所以里面，所以从这里开始到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包到这里，这里很重要。那个从包到这里，就到拇指那个内指甲。它的那个腹就是从平常就是附近开始，从这里这里开始就是那个 index 食指开始内就包到这里那些。未来可以研究那些重要的穴位，好像合谷，这里包到这里肩膀，到这里响应，音响就是不是响应，音响，那同样的道理，未来。如果学的话，比方说，肺有障碍，那可以按摩自己按摩。那个道理，所有的其他的。所以，手阴是从。胸到手指，阳是从手指到头，脚是从头开始，下个就是胃，理想的时间 三点到五点起来，五点到七点做一些动作，做舞，然后拔豆芽，要那个肚子饿，那喂的时间，喂的时间就是七点到九点就要吃饭，理想的时间是早饭七点到九点，那胃跟脾有关系，胃功能不会好，如果没有受脾的支持，那脾就是供着血来消化，一定需要血，那他们是猪筋络，猪筋络从头开始就是腹，羊这里开始就不是那么重要，未来可以学，就他从这里包这样这样这样也有到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有一些重要的地方，三里住三里等等，要到这里，那住以后到那个第二组织外面，那皮是拇指内开始，因为它是阴，所以包在里面，就包到这里，大包，上下大包，第六、第七的肌之间。那今天就那么多，明天我们可以讲别的，因为时间的关系，直接联系那个十二个动作，那第一，脚距离要大概跟腰差不多。今天我跟鸡汤，其实学一些武术道理，武术也有同样的道理，武术跟气功很有关系。抓，阻止抓，稳定，放松。放松的话，如果身体的姿势稳定，打坐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道理。那出现什么？那个气下到丹田，气下到丹田，这样就不用想太多，这是我们多半时间都是想太多，因为气在头里面，打坐的时候气要下到丹田，就那个熏色不会干扰，要注意这个道理，气功也有这个道理。然后有没有手掌感到，手掌有很敏感的地方，就是劳宫，在心包的经络里面，那个劳宫可以感到当天的气，意思是我们有放松，如果定力好呢，可以感到暖，vibration。第一就是肺，吸气，拉开，收在眼睛前面。要感到这么气 在受战的肩膀，有没有感觉？就是有一点定力，这个定力在气功里面可以用来思维那些经历。吸气，放松，完全放松。肺是跟大腔，大腔是我们。吸气是用鼻子，吐气是用口。那个舌头尖在那个上后面，脸面的肌肉扩大，眼睛拉开，像好像鬼一样。怎么做？吐气就是用口，吸气用鼻子，吐气用口。吸气，吸气。吸气，吐气，放松。不要忘记控制住。下个就是胃跟脾。吸气，下巴往下，这里有三间，手往上，眼睛看，往上，拉筋膜。吸气，吐气，放松，完全放松。吸气，吸气，呼气，压到。劳工，手掌的重点，下巴往下，你手往上，眼睛看上面， 是往下拉。下巴不动，眼睛往上面看，收。吸气，吐气，完全放松。是，手进入，脚进入，现在用手进入，阴阳，是心脏。从胸开始，这里到小指里面，后来可以选，这是阴所以包在里面，未来可以选那些重要的穴位，好像肾门等等，可以按摩。现在这是道理而已，心脏是跟小肠。这个也很有智慧，心脏控制什么？感觉，如果感觉乱，消化不会好。中医很有智慧，所以心脏跟小肠要合作。放松，吸气，手指拉开，放在脸脸前面，拉开，特别注意拇指跟小指。也愿意好，小肠，心脏阴，所以从胸到手指，阳从手指也是从小指外面到头，到这个叫苹果。耳朵有声音，按摩这里，声音不见。吸气，拇指呀，劳宫卷转。一脚，勾引， 一间在念念前面，一间在念念后面，其实生长之间，是吧？今年的一线，那个命门跟别的绝。本来不就是方式，下个是班官猪金锣是羊，班官是羊，跟玄奘，玄奘是阴，班官玄奘非常重要，他们要合作，像我老人家不合作，那出现问题。晚上常常起来要小便，那问题开始，要慢慢调。一间在头后面，一间在命门后面，眼睛管你的眼睛，这是需要记住。你关关金锣包在记住的方面。吸气，呼气，下个是收金锣，心包迎三焦阳，三焦中医在有，上焦、中焦跟下焦。印度一些有东洋的道理，上焦就是地水火跟风，他们要合作，所以身体才能够健康。我们还没有做伸展，对不起。我讲下的不过忘记伸张，伸张也是用鼻子吸气，用口吐气。如果有些瑜伽，那好像西达里巴那样， 不过西达里巴那样是吸气，如果身体天气太热，要让身体觉得凉，那是这样吸气。不过这里是相反，吐气的时候，吸气。然后冬夏来吸，吐气。我们已经有学下个心包跟三角，心包，就从胸到手，从胸这里。未来可以学到中指、颈脖、脑部，拇指呀、脑部转往后面，转一手掌在。脸面前面，注意中指，另外一个在命门后面，心脏之间，尽能力一些，两个拇指。完，完全放松。现在，三焦比较难一点。吸气，手指拉开，放身体的重量在手指尖上，一脚往后面一点点，鸡头跟屁股在一起，尽能力，背要平，我不会，我要有这种了解。所以可以研究为什么背部会痛。跟胸身体的障碍都有关系。然后髋胶手是不动。 屁股跟说很多东西去。你起来。起来。那最后剩下胆肝，胆肝也非常重要。肝最后面，中医就是我们的身体的将军。好，脚拉开。拇指是压在下巴旁边，就是大阴穴位。手掌盖耳朵，往后面脊椎，向脊椎侧。下刮干在腰上，舌头的中间，往下吐气的时候再给下入边。放松，吸气，回到本来的姿势。最后是肝，放松，呼吸自然。吸气，手指拉开，从肩膀让你的手刮，举鼻骨跟头在一起，就是背筋能力。不要往体后直抓，放松，合适。打天打地感恩。谢谢你们习惯，动作好。OK， 那现在打坐，打坐半个小时。